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2月6号星期一，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最低温度-6摄氏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2月3号，随着最后一场河北梆子名家演唱会的谢幕掌声，大兴剧院2017年新春嘉年华演出季完美收官。演出季期间，大兴剧院总共完成12场演出，内容涵盖儿童剧、京平帮传统戏曲、名家演唱会、相声大会等门类。演出季期间，共接待观众7500人次。 城市人口密度不断增大，还要保证居民拥有足够的公共文化空间。文化服务层出不穷，却面临供给与需求的长期信息不对称。针对不同群体的精细化高标准服务，却遭遇基层文化人才数量的巨大缺口。伴随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脚步，一个又一个公共文化发展难题正在寻求解决的办法。经过几年探索，首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化建设精耕细作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成果不是躺在纸上关在文件里，而是真真切切地渗透进大兴区百姓的生活里。一套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正在让全区百姓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 最近南苑机场方面公布，2月4号晚，一个航班机组发现疑似孔明灯导致航班延误，后经检查飞机没有损伤，目前已经安排执行任务。机场方面提醒市民，元宵节临近，不要在机场禁空区附近放飞孔明灯、无人机等物品。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日前，北京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工作人员来到位于大兴区的北京野生动物园，调研野生动物救护站建设情况，并透露计划在这里建立野生动物救护站。据了解，13五期间，北京市将建设10个野生动物救护站点，提高伤病野生动物救护的能力，让受伤的野生动物能够及时得到救护。在认真研究以后，有关部门计划在北京野生动物园建立野生动物救护站。据相关人员介绍，救护站建成后，一是可以解决北京南部地区野生动物的及时救护，二是北京野生动物园挨着即将建成的首都新机场，便于接收海关罚没的野生动物。 本台消息，2月3号，随着最后一场河北梆子名家演唱会的谢幕掌声，大兴剧院2017年新春嘉年华演出季完美收官。演出季期间，大兴剧院总共完成12场演出，内容涵盖儿童剧、京平帮传统戏曲、名家演唱会、相声大会等门类。演出季期间，总共接待观众7500人次。新春嘉年华与金秋演出季目前已经成为大兴剧院的文化品牌项目。这些演出坚持延续低票价惠民原则，在节日期间为金区百姓送上文化大餐，使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花小钱看大戏。特别是京平帮名家演唱会更是受到了来自天津、河北等地戏迷们的热情追捧。除此之外， 春节期间上映的多部影片都交出了优异答卷。大兴剧院六天场场爆满，总共接待观众8000多人次。 本台消息，城市人口密度不断增大，还要保证居民拥有足够的公共文化空间，文化服务层出不穷，却面临供给与需求的长期信息不对称。针对不同群体的精细化高标准服务，却遭遇基层文化人才数量的巨大缺口。伴随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脚步，一个又一个公共文化发展难题正在寻求解决的办法。经过几年探索，首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化建设精耕细作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成果不是躺在纸上关在文件里，而是真真切切地渗透进大兴区百姓的生活里。一套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正在让全区百姓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 刘阿姨是观音寺街道的一名文化服务志愿者，手里拖着拉杆音箱，穿起职业演出服装。她每周都会前往各个社区演出。她说，只要有文化活动，我们就会到现场开展相关的文化服务，将文化送到百姓身边。刘阿姨只是大兴区众多文化志愿者中的一员，正是这支服务者队伍弥补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人才不足的缺口，使文化服务覆盖到需求最强烈的郊区。目前我区有2000多名文化志愿者，涵盖了舞蹈、声乐、文艺创作、摄影等10个艺术领域。大兴区文化志愿服务分中心遍布我区14个镇、5个街道，开展了一系列示范项目等志愿服务活动，汇集群众8万多人次，其中包括送福到家、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文化志愿者骨干培训等活动。 近年来，我区与北京京剧院连续推出青年演员擂台赛、每周一星导大兴、岁末送大戏下基层等活动，并把大兴影剧院确定为北京京剧院实训基地。推出的院区手拉手国粹进基层、戏曲票友系列培训，每月2次邀请京剧名家参与票友活动，面对面说戏，与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继续深化战略合作，深入基层巡演，发挥专业艺术院校及院团走进基层合作模式，为大兴区票友排演京剧《南海子》。截止到目前，大兴区共有南海子文化名人名家15人，新创工程公共服务领域领军人才3人，文艺骨干20000人，常年深入基层开展文化服务。 本台消息，最近南苑机场方面公布，2月4号晚，一个航班机组发现疑似孔明灯，导致航班延误。后经检查，飞机没有损伤，目前已经安排执行任务。机场方面还提醒市民，元宵节临近，不要在机场禁空区附近放飞孔明灯、无人机等物体。同样在春节期间，四川也曾发生过一起类似事件。据媒体报道，2月2号晚，一架疑似无人机的飞行器进入四川绵阳机场禁空保护区，导致3架飞机备降，5个出港航班延误，机场2个多小时后才恢复正常起降。记者了解到，在2016年5月28号、8月2号，成都双流机场先后发生2起无人机阻碍航班正常起降事件，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此前也曾遭遇过无人机入侵。 据了解，机场禁空保护区是指为保障航空器在机场安全起飞和降落，按照相关要求划定的一片空间范围。据民航专家温新寿表示，飞机起飞和着陆的时候是整个飞行过程中操作最为复杂、飞行员工作负荷最大的阶段。根据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统计，飞机在起飞、初始爬升和着陆过程中的事故率占总事故率的77%，其中相当一部分事故与机场周围的障碍物有关。在机场禁空区内放孔明灯、放风筝等，都会严重影响飞行安全。燃放升空的孔明灯以及在空中飘的风筝等，一旦进入机场禁空区，可能在视觉上对飞行员造成干扰。特别是孔明灯由铁质的框架制成，一旦与高速飞行的飞机相撞，或者被吸入飞机的发动机内， 将会使发动机叶片损坏，甚至导致发动机空中停止工作，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对于禁空管制，相关部门是有着严格的界定，区域内不应有影响飞机安全飞行的障碍物，包括风筝、气球、孔明灯、烟花、无人机以及激光笔等物体的放飞或者燃放燃烧行为。根据北京市民用机场禁空保护区域管理若干规定，在机场禁空区违反规定放飞信鸽、风筝、气球、孔明灯和燃放烟花的单位和个人，将被处以2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本台消息，记者日前从首都文明办了解到，经过层层选拔，10名市民被评为北京市文明旅游最美游客。这10名文明旅游最美游客中，既有提倡在旅游途中不带走不留下任何物品的花甲夫妇，也有义务为游客提供翻译服务的大学生，既有贴心为游客提供服务的专业导游，也有热衷宣传文明旅游的志愿者，既有在旅游途中为他人热心提供帮助的旅游发烧友，也有自带垃圾袋在旅游目的地以身示范捡拾垃圾的文明游客。他们中年纪最大的赵家华今年已经有74岁的高龄，老人从年轻时就酷好旅游，50年间已经走遍全球70多个国家。每次出国游玩前，老人都会主动搜索目的地的民俗介绍、法律知识等进行学习，并带动其他游客自觉遵守目的地国家地区法律规定，尊重当地习俗。 本台消息，就在全国都在进入辞旧迎新的除夕夜当晚，一名单身女孩从单位回宿舍的路上遭遇抢劫，大兴警方在36个小时之内成功破获案件。犯罪嫌疑人周某交代，他今年只有14岁，父母工作忙，没有时间管他，自己平时在网吧里玩游戏，事发当天是因为没有钱了。目前周某已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工作中。除夕的夜晚，位于大兴区西红门的京良路上，一名刚刚下班的年轻女孩被2名嫌疑人摔倒在地上，随身携带的挎包也被抢走了。不到1分钟，两人得手后迅速逃离现场，女孩跑回单位报了警。女孩说自己刚刚年满18岁，去年年底从老家重庆来到北京打工，在西红门镇的一家饭店做服务员。事发地虽然很少有人路过，但正是他每天往来宿舍和单位的必经之路。只不过当天正好是除夕夜，饭店比较忙，所以回宿舍的时候晚了点儿，没想到遇见有人抢劫。 大兴公安分局西红门派出所接到110警情以后，迅速赶到案发现场，一面安抚女孩的情绪，一面查找周边监控录像和目击者。由于当时正值除夕夜，街面上行人和车辆很少，路边的店铺都因为春节假期而暂停营业。初步勘察现场后，民警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涉事女孩告诉民警，抢劫她的是2名年轻的男子，听声音看相貌年龄都不大。动手抢她的男子短发，较为瘦小，穿着一件黑色的衣服。随后民警立即将这些关键信息通报给了辖区内的网吧、歌厅、游戏厅进行布控，组织每日值班民警逐店逐人进行排查，调取案发后各场所进入人员的视频资料和身份信息。 据民警刘波介绍，1月29号上午11点左右，一名大兴老街坊跑来告诉民警，刚刚他在辖区某网吧上网，与邻座一个男孩闲聊时，对方告诉他最近在京良路附近抢了一部新手机。接到线索后，民警得知嫌疑人所在的位置是大兴西红门辖区一个2层的网吧。为了防止嫌疑人逃跑以及在逃跑过程中跳楼受伤，大兴警方没有立即实施抓捕，而是先组织便衣警力上前侦查。在找到嫌疑男子时，他一直否认。民警一边组织警力实施现场抓捕，一边立即现场电话联系事主。女孩描述了自己被抢手机的特征，民警断定与男子手中的手机一模一样，最终男子承认了自己抢劫的事实。 经审查，

早就过了看着一切都会愤怒的年纪，默默看着时间带着所有团结而下，这样子是不是。 北京时间20点整。